是好啦，剛才呢就變咗機械人聲，好多人就話我把聲變咗賭聖裏面嘅秦配，即係咁樣，即係大家心地唔好啊。除了連燈仔詛咒我之後，你班友詛咒我變成秦沛，即是鼻咽癌， 即是 Kelvin Sinclair 那時候的聲 音，雖然我咳得勁，但是大家都不要這樣咒我啊，這樣機器問題那就搞回定，那就現在再來過。那剛才一開始的時候呢，其實我就取笑緊土伯，土伯今天來到就趌趌趌趌腳，我第一個反應我就說五十幾歲人學人上前線， 其實我是沒有的， 結果我們兩個其實昨天都不是上前線，都是中招吃出雷彈， 我在個天橋那裡， 我跟你一起在金鐘集會， 就是幾個差人在射的時候，我們真的埋去乜乜佢啦，咁跟住佢又掉埋我哋嗰度。 你乜佢佢咪掉你囉，嗱呢個好簡單嘅啫，即係證明呢而家警察發射催淚煙呢基本上就唔係以驅散群眾做目標嘅，係以報復群眾做目標。我食嗰個就係佢喺個水馬入面射出嚟嘅，射咗四粒。 你係咪攝個頭埋去媽佢呀？ 唔係，我喺上面啊。 哦、OK。 我喺上面啊，射完之後嗰啲煙咪攻上嚟囉。咁啊，乜裝備都冇㗎嘛，好彩我都話啦，香港人呢就真係呢個零月嘅即係展現我哋嘅即係善良一面啊。咁啊，好多人喺現場派口罩、派眼罩同埋派頭盔。 你唔知我啊，就係諗住喺天橋呢，因為你戴住眼罩呢同埋口罩呢 ,3M 嗰啲好辛苦㗎嘛。咁諗住天橋應該冇事啦。因為嗰陣時候呢就係我哋派緊啲 posters 嘅。因為諗住幫阿毛哥。 阿文苑喺天橋 set 咗檔 㗎啦， 我仲同阿文苑打招呼。 我就係遲到㗎嘛。 係啊，佢派緊 poster 喺度。 因為呢我同阿因為長毛朝頭早就已經打俾我㗎啦，佢話冇地鐵可唔可以車我去。我都知道自己笨㗎後尾。 哎呀，長毛啲橋唔好信真係。揸車死得。 咁我揸到去，咁跟住你知道我哋兩個呢幾日睡嚟，不如食個飯先啦，係咪 呢啲又係革命，永遠都係食飯同瞓覺，一係就遲起身，一係快啲食飯。 咁跟住行到過去即係已經係兩點零三點，咁跟住佢係幾點鐘開始掉㗎？五點零到啦。 第四粒好似好早啊，頭嗰四粒我都未到五點就已經中咗啦，已經 差唔多啦，係 呀， 四點零五點咁上下啦。 咁啊，無差別射擊亦都唔係呢，就係所謂驅散群眾，因為金鐘嘅群眾呢就一路射完四粒就停咗，所以就係呢個以報復示威者。 同埋今次嗰啲催淚彈呢，我相比呢我韓龍佔中今次係最犀利喎，我覺得好辣喎，辣到呢我係完全睇唔到樓梯，所以扭到腳喎，跟住有啲舊患又再嚟過喎，真 係 大鑊。 所以我哋最慘就係咁啊！而家雖然我哋自知呢去到前線都是一個 odd man 啦，就露啤啦，俾啲示威少女同埋呢個前線用武。因為我都講過好多次，因為我個樣 似呢個國安公安， 即係短頭髮、 大佬、 blue cut、冇口罩。好彩我從來唔掹機影嘢嘅啫，如果唔係俾人揼得都似我覺得。咁啊，通常喺我身邊嗰啲咧少女好、少男好就暗沉沉咁行開噶啦，跟住企喺一旁監視住我嘅佢哋。 咁大劑嚟？ 係啊，即係會喺度即係。用注視的目光望住你，但是又好像扮傾偈咁樣。咁就咁算啦，我覺得始終即係呢啲運動裏面佢哋嗰個conscious， 即係嗰個意識，即係嗰個危機嘅意識好高。因為成日驚俾人去，因為過去我諗喺旺角蘇聯裏面已經即係受過教訓，警察入去影。 其實有時呢個 consciousness 呢究竟係一件好事壞事，即係我哋以往呢就都估到人會混入我哋嘅群眾裏面扮示威者，有啲就扮激進啦，有啲就焗你去衝啦。咁後期呢我就會覺得係、哎、算啦，即係無謂，即係喺呢啲咁嘅枝節嘅問題裏面爭議，因為呢個已經係一個全民運動㗎嘛。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但係呢如果太多呢啲咁嘅疑神疑鬼，有時候係有問題，尤其是喺前線裏面，因為有時你係會誤會錯咗嗰個人㗎嘛。 有可能的，有可能是的，有可能的，即是打錯人或者即是大家言語言語之間起衝突。 即是例如我昨天我在天橋那裡、我見到一些人呢即是其實都是應該是貪得意的啫、在那裡拍照。哇那原來在天橋底那些群眾就上來即是媽媽叉叉的。 是啊。 就說不要拍照，我其實我在那裡想喂這麼遠除非很大的很高的 resolution 的就基本上拍不到啦，個個都已經是口罩成成啦，除非係真係人面識別系統 ，otherwise 有乜問題咧？咁樣，不過算啦，即係無謂爭議呢樣嘢。咁跟住我都勸啲人咧，擺翻低個相機。 唔係，因為我諗就係嗰、那個， 我驚佢有衝突啊，大佬。 嗰、那個政權本身咧，令到人哋覺得佢係 恐懼 冇底線，同埋嗰個恐懼。 同埋已經係執法不公啊，甚至乎上到法庭，大家都唔會再相信所謂有司法獨立嗰樣嘢咧。 你見到上環嗰個嘅事件之後咧，係45個人咧，兩日就律政司起訴暴動罪，被捕嘅好多有護士、有飛機師、有成，一睇就知個 profile， 就知道佢哋唔係真係喺前線暴力衝擊嗰啲人啦。 所以有啲人嘅講法嗱，我聽嘅啫，我因為我冇唔係次次都喺前線咧，即係通常和你飛完我就都搞唔掂啦，就要走啦，因為已經好攰。咁我就見到咧，就係有啲人講俾我聽咧，就話好多人咧係 hit and run 完之後咧，其實而家拉好多嗰啲咧係走得摩嘅咋，係走得慢嗰啲啊，即係趕唔切嗰啲友仔啊。 嗱，我自己就咁睇嘅，我有限嘅經驗啦，因為我始終唔係喺前線衝擊嗰啲人。咁我就以我有限嘅觀察，包括喺上環、喺沙田，我就覺得咧，佢係三浸嘅其實。 嗯， 一浸就係你講嗰啲 hit and run 嗰啲 ，hit and run 嗰啲就熟手嘅，我覺得 係。 譬如你立法會撞玻璃，即係攞個車撞玻璃嗰四個人啊，等等。 嗯嗯 嗯。咁嗰啲咧就係、是、我哋好難去估計嘅，即係佢嗰個嘅出發點有真心嘅、勇武嘅。有港獨派嘅可能啦，我估計嘅其實，甚至可能有對家運入嚟嘅人，乜嘢可能性都有嘅其實。咁第二浸係咩呢？就係、是、一路由佔旺、佔中，即係雨傘運動一路落嚟，咁咧就係勇武派嘅，加本土派加港獨派，咁我諗大約嗰度幾百人到啦。咁就再外圍啲嗰啲就係喺今次裏面出嚟嘅後生仔啦，就係、是、以年青學生、大學生或者高中生或者考完 DSE 嘅學生為主啦，咁嗰度我估計大約就係千零人到，咁加加埋埋呢一個群體咧，其實嗰個數目咧，我估都係二千零人嘅啫，其實，咁當然就係好多係圍觀啦，圍觀就係我哋呢啲咁嘅年紀啊，好多即係關心嗰啲學生啊、示威者嗰啲銀髮族啊。專業人士都有嘅，我覺得好多中產嘅人士都有今次。咁所以咧就變成成個警察一清場嗰陣時咧，或者charge 嗰啲示威者嗰陣時咧， 會冇差別。 係啦，即係因為嗰、那個佢，譬如同警察有肢體衝突嗰陣時，或者掟嘢嗰陣時，到警察嘅防暴隊推進，到去速龍喺防暴隊裏面衝出嚟打人拉人嗰陣時咧，係有個 time lag 喺度嘅。咁反而咧就好多時係第二、第三浸嘅人咧，就會多啲機會係被拘捕添嘅。特別係第三浸嘅人，因為佢嗰個形勢變化好快嘅。你睇到幾次速龍嘅推進咧，係佢哋大約嗰個體力可以高速奔跑50米到啦，full gear。50米衝入嚟嗰個距離啊，唔會大約100米嘅，50米到衝入嚟。 不過即係in general 我睇嗰啲片啦，或者喺現場都有睇到咧，就係咧好多係都第一排嘅出事嘅，即係你一掟完之後佢即刻嚟嘅話咧，佢都有時係趕唔切嘅，即係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論嘅，即係話你頭先嗰幾排嘅分析啊， 好唔同嘅 scenario 係啦，即係每一次係有唔同， 每一次嗰個情況都有啲分別嘅，我覺得。咁而呢種嘅現象咧，而家咧就。對方用咩手法去處理呢？我覺得嗱，先我哋講一講，就係林鄭月娥嘅記者會，到今日國新辦嘅記者會之後，個形勢會係點先？ 好， 然後跟住再講就係嗰個對應嘅方法係點啦。咁好明顯，琴日嘅記者會好多人就話佢係講廢話，就冇回應示威。 唔係，我覺得佢意有所指喎，成個過程裏面 我覺得嗰個唔係廢話，嗰、那個係四二六社論嚟㗎。即係李鵬當年定性反革命動亂。對六四啊，是那個人民日報的社論來的，昨天是我的理解啊。 嗱，我上個禮拜的分析呢，我沒有機會跟你做，我就說他其實打三大法寶的，只能夠一外國勢力，那吹去了很久了，今天在個國新辦裏面再引證一次啦。 你老董講過啦，台灣勢力和美國勢力啦。 我看著電視呢，我見到他是有文稿的。 有一定是那條拉土色很清楚的。政治局的決定來的。 我不記得誰問他一條問題，但是他好像是預了有這條問題。 plan定的了。 是啊。 plan定的了問題。 預了答這條的，所以我見他揭子的。 是知道哦，你問這條我就答案個、個 answer 在第三頁就在那裡找出來。 那我覺得他第一個法寶呢，就是主要是針對呢肥佬禮啊， 李柱明啊、陳太 嘅，嬲見外國勢力。 咁佢就完全所謂啊，我記得嗰條問題邊個問啊？係新加坡海峽事務。 嗯， 因為佢用英文問嘅。 係， 我最記得嘅嗰條問題。咁第二個法寶，我覺得係點咧？佢一定係打港獨。因為點解咧？佢其實而家嘅做法就係要將我哋一大撮人同一小撮人咧，係咁喺度戒啊嘛。因為點解咧？嗱，本來例如我哋本來係一大撮嘅，戒下戒下，我哋都變咗少數啊嘛。我覺得呢個策略係永遠佢喺度針對嘅就係一小數嘅激進分子啊嘛，一小撮人嘛，呢個係老共嘅慣性嚟嘅。 哇！六四都係咁。 係啊，我啱想講， 佢個定性就係起初就係反官倒，係 啊， 收尾就係變成係呢個嘅推翻呢個共產 中華民國 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所以我退一步咧就江山不保啦咁啊嘛嗱。所以我點解琴日林鄭記者會係四二六社論咧？ 嗯， 你覺得佢個 speech at 第一把聲震嘅？ 我又冇咁， 你細心聽下，你再聽 翻、okay, 一次先， 你再 loop 一次。第二，刻意講得好慢，係驚每隻字都講錯。第三，佢 recap 咗梁天琦本文前嗰個口號， 就係、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嗯、就係即係推翻政權， 嗯、 即係要推翻一國兩制。嗱、嗯，呢、這個四二六社論係咩咧？係將成個今時今日發展到而家嘅反送中運動咧，係定性為一場港獨嘅運動。是借題發揮， 是 林鄭講得好清楚，送中就已經處理完㗎喇，因為我已經講咗壽終正寢啦，查警察就交俾監警會，我打電話俾梁定邦，佢就放緊假，佢返嚟就會查元朗警黑問題㗎喇。 跟住你哋班友仔話呢一個唔起訴，咁咪呢個 呢、這個法治問題， 法治問題啦，係咪？即係正如有啲我哋幫我哋嘅人都會講話，你走完嗰個程序先啦、 啊 啊，即係日後特赦另外一個問題啦。 咁所以呢佢就先切割。將個運動切割為兩 part， part one 佢就處於道德同埋成個輿論嘅劣勢嘅，所以成個六月七月佢唔敢出嚟，就係、是、反送中呢件事裏面呢香港民意係相當統一嘅， 係 佢係 against 緊成個主流香港民意 七八成 咯，係啦，所以冇得翻盤啊，佢都唔知點轉身。好啦，等到八月五號。佢就覺得係轉身嘅開始啦。 因為點解呢？我覺得佢第三個法寶呢，佢就一定會強調剛才我講咗外國勢力啦、港獨啦，就是、再答一樣嘢，就係、是、即係 apply to all catch all 嘅、就係暴力嘛。 跟住影響社會秩序、市民嘅生活，基層市民返唔到班、上唔到工、手停口停， 係 跟住再搵陳茂波條撲街嚟講經濟下行風險，根本嗰個攞嚟講大佬係因為中美貿易戰已經下跌咗四季，大家睇下 GDP 嗰個係憑空捏造出嚟嘅，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呢班人唔係想解決呢個問題，唔係想同群眾和解。 我尋日都諗一個問題， 係向群眾復仇啊！而家係， 喂，你講緊第二季，第二季 supposedly 係咪 去到六月 五六月啦、啊？我哋 六月九號 先至反 遊行，六月十二號先開槍。 你應該喺十月嗰個記者招待會咁噏咧，我哋都會出事。 係啦，你從呢個咁樣嘅細節裏面嘅謊言，你睇到咧？嗰、那個政府嘅取態係咪有誠意去同個社會和解？我覺得唔係，嗰、那個係林鄭復出與復仇嘅記者會。 我尋日嘅形容就 嚟嘅，其實 係我尋日嘅形容就係叫敗部復活啊嘛。係，佢係一個反擊戰嚟嘅，對我哋 開始㗎啦， 係嘛？佢用咗三大法寶，其實我係亂咁估嘅咋，即係上個禮拜嘅時候你未睇得咁清楚嘅時候，你都係 prediction 嚟嘅啫嘛。喂，外國勢力暴力再加港獨咯，咁咪將我哋變成。本來一大撮嘅人咧，開始啲人離我哋而去。 嗱，外國勢力咧，點解揾董建華去講咧？就是、因為老董嘅身份咧，就冇人信佢嘅，所以咧佢講完之後都冇人信嘅。 嗯。 而外國勢力咧，好清楚，我相信今次係冇辦法 spin 到個民意嘅。外國勢力呢一， 即係正如話我哋收錢一樣， 佢一路已經由八月六月九號已經開始，由官方好明示暗示，藍絲嘅群組耳語咧都話咧，示威者係收肥佬禮錢出嚟遊行嘅。仲要講到每人三千蚊，咁啊講到而家點解唔入耳呢？好簡單嘅啫， 因為你乘一乘個人數， 唔係除咗人數之外，有一次 係 有一個阿伯又係同我講呢樣嘢，咁我擰住面同嗰個阿伯講，我話阿伯，我俾三千蚊你去俾警察卜頭，制唔制啊？阿伯即刻走人嘅阿伯，係咪就係、是、咁簡單啦？ 唔係喎，我覺得呢個坊間流傳咧，頭先我漏咗咧，即係你話講錢嗰個問題咧。頭先車我嚟嗰個 Uber 嗰個司機咧，佢都信嘅喎。咁我點答咧？我就話係啊，嗰邊咪有咯。 甚至乎佢混埋埋我哋個群眾添。我話你點俾啊？佢真係以為嗰啲十六、十七歲嘅靚仔靚妹咧， 收3000蚊去俾人搏。 係啊，哇！我真係去激死，不過我無謂同佢拗啦，因為佢揸住架車，唔係我自己揸啊。今次大佬係咪？我即係話俾你聽，我唔係咧。 唔係嗱，你睇文匯大公都好笑嘅，佢連阿林卓廷嗰件衫後邊寫住 USA 都攞嚟講， 佢都攞嚟講嘅大佬啊！所以我就話係即係邏輯罪狀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冇人會信㗎啦。其實係。 不過老共啲係嘢係最叻嘅喎， 佢俾大陸老太當然係啦。 第一，佢諗住咧講十次謊話咧，你又開始信，真係確實係呢個世界係有人信嘅。我哋就話覺得佢戇居啫，一嘢就已經rebut 咗佢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佢覺得咁樣咧越荒謬嘅嘢咧，啲人先會係越覺得似層層啊嘛。 嗱，跟住就影咗某個鬼佬，就係嗰個網紅啦，即係袁秋話佢。做手勢，佢話佢自己凹肚腩嗰個啦， 新城市嗰個嘛， 三次不同地點、不同衣服都係見到佢咁樣。咁香港有外籍人士參與呢個反送中，有乜咁大不了？香港係國際城市，有咁多外籍人士係成為香港居民或者香港定居，甚至佢香港工作，甚至佢係遊客。不過呢個都唔會有人信我啦，真係。點解呢？因為 Donald Trump 喺20國峰會。已經親口同習近平搣咗個deal啦嘛，就係話佢唔會喺送中問題裏面打香港牌，佢有 honor 嘅喎， 係 佢之後翻到去就講呢個係中國內部事務。 佢最初第一個 Twitter 咧，其實你睇到個原機嘅，佢就話：喂，我相信即係北京同香港人 會有智慧去處理，係啦， 係咪？佢都再讚一讚。就是話咧，老共咧係好負責任地咧去處理今次個成個反送中運動。 嗱，講盡好話嘅喎， 第三次咧，我反而就覺得大鑊。佢竟然認同咧，佢話呢一個係一個 riot 咧，即係所謂嘅暴動啊，或者係騷亂 啦，係啦。 即係話咧，我嗰陣時已經諗啊，會唔會咧就係佢同老共已經係講 掂，搣咗雕㗎啦。 嗱，你冇出聲啊，細良。嗱，我同你傾掂啦。咁而家我咁做， 一定 即係成個策略。 老共亦都應承咗唔會出 PLA。唔會出解放軍， 係 亦都係，因為如果唔係13號就唔會美國軍方嘅代表會會見駐港總司令姓陳嘅司令，而由呢個陳司令口中話俾佢聽唔會出動解放軍啦。 我更加唔相信會出解放軍咧，就係你睇成個事態發展咧，由呢一個嘅衝立法會到呢一個嘅新城市廣場、元朗嘅恐襲、掟國徽等等。喂，如果係佢使乜搞咁多招數出嚟？即係有啲係氹你落搭，有啲係引軍入瓮， 係啊，乜嘢咪戒嚴咯， 係咯，同埋戒嚴唔會係不停喺度講噶嘛， 唔會一出426社論就你噶啦，唔會俾你圍軍營啊， 喂，同埋佢咁樣不停嘅，例如話有啲軍隊喺深圳做演習， 喺惠州，而家好似今日喺呢個武警喺， 我今日晏晝 深圳佛同埋佛山演習， 食緊下午茶， 深圳。 佢叫深圳亮劍，我等啲噴翻啲飯出嚟啊，大佬！深圳亮劍大哥，係嘛？佢有套片嘅， 有大練兵， 係啊！ 嗰啲模擬示威者係戴黃帽同埋著黑衫㗎， 即係警告你香港人。 Yes， 好清楚啦， 我 prepare 咗㗎啦。 嗱，但係好簡單，我就話你喺我哋睇人鬧交睇得多啊，嗰啲入曬衫袖嗰啲咧， 通常打唔成啊， 通常都打唔成，真係㗎。你睇嗰啲元朗恐襲嗰班嘅白衫軍咧。是不會的，一埋佢就打㗎喇，啲就係打仔打慣交㗎喇。如果一開始就係你再埋你喇，你再行前一步喇，如果對方行前一步嗰你唔好再行前一步啊，如果再行前嘅話你就自己騰。 係。 所以佢越係呢啲演習呢，我話俾你聽呢，越係因為佢唔會出，所以佢先不停咁樣演習，就係叫做武嚇，呢啲叫做民工就武嚇。好啦，林鄭嘅記者會呢就係宣布大反攻嘅開始。 絕對同意啊！ 今日嘅國新辦就再清楚啲啦，就係唔單止撐林鄭、撐警察，叫做止暴制亂之外咧，仲有咩呢？就係動員愛國愛港力量出嚟，大聲敲叫啊！國新辦嘅用詞叫做 全面反撲， 係啦， 即係例如佢 即係話福建白衫軍、荃灣 正想講 藍衫軍呢個叫做咩啊？睇落去有啲似曼城嘅球衣 ，I love Hong Kong 嗰隻顏色嘅， 係 全部都係愛國愛港陣營大敲叫嘅劇本嚟嘅， 即係北角嘅福建幫同埋呢一個荃灣眾安街嗰班黑社會出嚟咧。其實我哋過兩禮拜之前都已經喺度預測緊，就係話咧，其實佢最想就係做群眾鬥群眾。 嗱，呢個咧， 呢個係佢最後嘅 last resort 嚟㗎啦。 老共的手法在這方面呢就是出神入化的。林鄭呢我告訴你是木偶來的。 嗯。 林鄭的政治上的 intelligence 是很低的，她完全不會明白這些東西。她根本不是那個挺人。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最先是保皇派紅衛兵上來，即是習近平這類薄熙來。然後跟著不受控，老毛就再號召魏京生那類紅衛兵，叫做造反派紅衛兵上來。 嗯， 兩派紅衛兵武鬥， 嗯， 叫做不同政見人士之間的暴力扭鬥。好啦 ,1968 完全國失控了已經是。 跟著找軍隊介 入。跟著軍管，解放軍資助，由解放軍在全國進行軍管。 嗯， 其實就是同一手法，你問我。 照抄。 所以點解昨日的福建幫就是士兵，真正就是8月11號港島東區遊行。 有些人在 WhatsApp 傳緊呢樣嘢。 今日本來就話有白衫軍在旺角喺北角打人，我絕對唔信。今日都冇示威者。 今日北角應該冇事嘅，係空。 咁啊，特登嗰個北角區嘅指揮官就做場 show 啦，就喺北角巡視啦喺度。 我今日晏晝都覆啲人啲 message， 我話 點會係今日打？ 嗱，尋日打完之後，其實要製造一個景象咧，就係好似咧 香港進入好亂啊！ 所有人關鋪頭啊， 係啊。 因為佢開始咧係可以說服到啲群眾咧，或者我哋一般人咧係開始相信呢樣嘢，就係咧，喂，唔掂咯，玩完嘅咯，咁樣攬炒嘅咯，喂，佢就係要製造呢種恐慌。我覺得今日係帶到呢個效果咧，就係好似上一次元朗恐襲一樣。第二日咧就不停喺度傳啦，又話嗰個大肚嘅就係唔知邊個黑社會嘅大佬， 架嫂俾人搞咁啊， 係啦，跟住咧成個元朗咧 要 死成咁樣， 東買重呢個南亞刀手出手啦咁樣。 我覺得今次佢都係做緊呢樣嘢，我希望我估中啦，即係大家當然一定要小心咧，就係如果喺北角嘅時候，但係我覺得佢嘅劍指咧就係令我哋，正如我哋前個禮拜講啊 ，freedom from fear 咁啊，我哋而家係冇咗呢樣嘢。 是恐惧。 我哋没有即是恐惧的自由。 独裁者就两种管治手法的，我觉得。由查韦斯到这个皮洛切特个个都一样的了。第一武力。第二 rule by fear。 嗯。 恐惧作管治手段。即是说昨日的记者会很多啲网民在嘲笑林郑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是大镬的。 不对路。 不对路了真的。即是说流民政权出手了。流民政權啦，呢個講緊，即係話721遍地開花。點解係北角呢？無獨有偶嘅，真係點解？因為成個香港島北角就係成個新界嘅元朗， 同埋係老共喺嗰度最強 的同等地位啊，就係、是、黑幫加宗族啊，唔係講緊種族啊， 嗯， 係宗族就係福建幫啦，宗親再加黑幫。因為我自己經常在那頭附近呢行出行入都知道的，其實福建幫呢差佬都對付不到的，有些東西賣淫啊等等很多這些東西在那個區進行，春秧街等等，所以呢這個就最容易是重複元朗721的地方的。你說在灣仔就難一點、啊、灣仔那些洛克道一條街一個字頭看，跟住你行過一點又另外一個字頭，錯綜複雜，去到銅鑼灣亦都係好多係嗰啲揾食嘅，佢唔會同你做呢啲嘢嘅。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佢要用一個宗族宗親會力量嘅話，你睇元朗亦都係一樣。 嗯， 元朗係用鄉親力量，再加流民啦。而家福建幫就係香港島嘅元朗，就係、是、用呢個宗親會嘅力量。你睇到琴日嗰啲片拍到嗰啲人，我都唔識聽佢講咩㗎，根本係講福建話㗎嘛。咁所以嗱，呢個就去到第二個問題啦。我琴日做完節目之後，當然好多人喺網上批評我，覺得話我即係上綱上線，話我同前線割席啊等等。即係我都唔會理呢啲人點講嘅。其實我相信任何一個觀察香港問題評論嘅人，去到呢啲關鍵嘅時刻，你係要講出你自己嘅真心說話，唔好為咗討好群眾而去講說話。 夠啦，劉世良， 一定要講出自己嘅， 你已經變成幕後黑手啦，大佬。 真心說話，你而家唔係啦，而家叫世良大總統嚟噶， 咁大鑊， 係啊， 即係咩意思啊？ 唔係教主添啊， 係咪大總統啊？ 諷刺啦，呢啲當然係。 喂，你但係我提醒你一樣嘢，我呢啲幕後黑手係老共咧，專門係我嚟即係打擊我哋個運動其中一個方法嚟， 或者轉移個視線咯。 因為點解咧？你記唔記得六四嘅時候咧？就是兩個最主要的黑幕黑手呢，其實判得重過這個黃丹林，以外 黃君濤， 就是陳子明和黃君濤嘛。 黃君濤和陳子明， 是啊，所以你都小心一點，真的話是話你繼續啊，你啊大總統 大總統啊， 是啊， 那我叫他大軍師 OK 大軍師大 王，那麼大王我跟你的大佬，有什麼 想的，你跟我，我跟你的，現在這個時間你說你跟我是吧，我叫你這個什麼，我都要叫聲這個啊奔行哥咁樣，我可能要 廢土得啦，廢土得啦，老屌！ 咁你叫我廢糧得啦。 O K O K， 廢糧嗰啲我覺得唔好細糧啦，廢糧嗰啲。嗱，我覺得咧，真係大家有幾個問題要諗清楚。對方就已經 set 好咗港獨嘅劇本。我想提出第一個討論，就係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點樣去？即係呢個係咪一個運動嘅口號？不是說因為對家扣帽子我們就怕那麼簡單，兩種方法處理，我覺得、一，你可以賦予這個梁天琦的口號一個新的 meaning， 這個可以做的，我覺得就是說你可以講清楚光復香港是回復香港過去良好管治、良政善治，這個就為之光復。 不是，我覺得英文好一點， Free Hong Kong 嘛，沒問題， Free Hong Kong， 我覺得。因為點解咧？最慘就係咧，其實我有兩個信息咧。我開頭覺得有啲人問我喂，點解呢度嘅口號咁？我話算啦，冇乜所謂啦。而家呢個全民運動，即係 各有各嗌啦， 係啦，即係人哋中意嗌咩口號，乜所謂啫？我哋不停喺度嗌，即係撤回撤回，或者林鄭下台，或者係呢一個嘅香港人加油都 OK 㗎咁樣。有兩個 indicators 咧，就係我其中一個 WhatsApp group 有一個中年嘅女士，佢近排好積極參與，啊！佢頭先啱 send 啲 message 話捧捧我場添，今晚啊，即係 say hi 先。咁佢就問我，佢咩叫做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我諗好多人係冇咗對本文前喺旺角騷亂、梁天琦選舉過一個記憶嘅，其實。 OK， 明白。 而家 我都要諗咗一陣，我究竟點 describe 俾 林鄭攞出嚟講，佢就正正要由嗰個開始 trace 開始啦。 冇錯， 呢個就係老共劇本嚟嘅。 咁我第二個咧。就係、是、呢、這個要讚一讚長毛楊國雄，佢因為佢話曬都係托派出身咧，再即係喺泛民裏邊咁耐嘅。佢廿一號嗰日咧，當有人衝去中聯辦畫呢一句口號，你記唔記得？第一次喺個牆裏邊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時候，你知佢嗱佢冇公開講噶，我亦都唔係爆佢個，小心出事噶咯咁樣。因為點解咧？我哋就好簡單啫嘛。我哋一諗就係話，喂，堅定留㗎，再 come back 呢一個 message。喂，咁我哋嗰五大訴求咪唔見咗？ 嗱，有原因嘅，我覺得 係， 即係而家我係一個分析啊，大家唔好誤會咩割席上綱上線。嗱，我個分析就係咁，喺前線嘅行動裏面咧，我相信好多今次參與前線抗爭嘅朋友咧，係冇嗰段 background 嘅， 係 冇雨傘運動，冇拆大台。冇本民前崛起，冇新界東補選，冇旺角蘇聯嗰段歷史嘅， 亦都冇 DQ， 冇係啦，所以佢哋覺得呢個口號係 catch 到佢哋所理解香港嘅狀態， 同埋呢句口號 sexy 喎， 係 sexy 呢個事 實正嘅喎，其實係 係，我一間再解釋點解佢有個吸引力喺度，佢哋未必係由梁天琦嗰個脈絡去理解呢樣嘢嘅，佢哋係由個運動裏面自己嘅感受，覺得呢個口號反映到佢哋嘅心態。 因為點解咧？嗱，就算梁天琦噏嗰個時候咧，雖然佢有佢自己嘅 definition 啦，即係佢嘅操作嘅定義啦，我哋所謂佢嗌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其實對我哋所謂泛民嘅老屎忽咧，係嘅不滿嚟噶嘛。所謂時代嘅革命咁嘅意思啊， 係你哋呢班三十年一事無成噶嘛。 冇錯 ，exactly。我就係記憶嗰陣時候咧，其實佢係意有所指嘅。佢所謂嘅 revolution 或者革命嘅意思就係話，因為我哋班友仔搞二三十年，搞和理非，所以唔掂，搞到一事無成。跟住咧，我哋就要透過勇武抗爭嚟去將，即係其實佢係反映緊自己啊，多過咧係話即係 革香港命啊嘛， 革香港命， 但係老共就唔係喎，老共而家食住相嘛，佢食住相喎，你有革命嗰兩個字啊嘛，我就借題發揮啦。點解咧？呢個咧？阿土應該記得啦，喺五區公投係用過㗎啦。五區公投全民起義， 啊，衰過啦我哋。 起義嗰兩個字， 衰過我哋。 你記唔記得？ 記得。 咁就用呢兩個字去夾民主黨啦。 你嗰陣時喺中央政策組嘅喎， 唔係我唔係處理呢啲問題 嘅。OK 呢啲問題。 我俾佢擺一下啫，我 入邊處理啦，梗係。 OK 好啦，即係話 你唔知呢句口號咧，你啱講開插一句先啦。其實係個 PR 嘅人幫我哋搞嘅， 咁可能佢 亦都係好似係梁國雄。啊阿毛呢樣嘢咧，佢有少敏感啦，即係我唔係爆大鑊，佢都即係講完之後咧，佢即係提我哋即係內部開會咁討論。你覺得呢句有冇咩問題？我唔係幾好啊！即係夠 sexy 嘅，亦都係 豪情壯語咯。 係啊，我話冇問題啊。我驚咩啊？哦，咁得咯。即係跟 我諗佢阿長毛係個 gut feeling， 佢直覺覺得，咦，有陷阱或者有伏啊，即係會俾人入啊，俾位人入啊。 唔係我哋 intentional 想 係啊，係俾位人入， 因為係個 PR company 嗰啲，你知嗰啲有啦，即係全部都好 sexy 噶嘛。 係咯，諗 有 draw 噶嘛， 有 draw 嗰啲嘢，事實上係有 draw 喎， 係有 draw。 全民起義而家有 draw 咯， 但係佢就捉住你呢句咧，係咁帶咗你成個月， 揼足成個月，仲要去 spin 去切割，令到和李飛切割啊嘛。我就話今次咧，其實都係同樣嘅手法，佢就捉住你嗰句嘢。我相信嗱，噴嗰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係少數嘅人喺現場有人嗌嘅，事實上。有人和應嘅亦都係，但係和應嘅人呢亦都未必係從嗰個 context， 我哋頭先講本文前嗰個運動去理解 嘅。我哋嗰日喺元朗呢因為金英呢就印咗一大沓嗰啲傳單嘛，咁我見佢過四人錢一張呢，咁我就好積極咁幫佢派啦。咁我已經發覺一個現象就係、是、呢，你頭先嗰個講法啱，派咁耐三次嗌啫，絕大部分係嗌香港人加油嘅。雖然佢好 sexy 嗰個口號，嗱喺現場即係前線嘅另一件事啦，係時代革命光復香港呢樣嘢，但係唔係 majority 嚟嘅。不過啲人覺得呢句口號係 OK 嘅，我都覺得冇問題，因為嗰啲人都問嗌呢句嘢，我算啦，咩所謂啊？而家呢個時候 唔係嗱，我覺得佢今次運動點解有個 sexy 咧？我覺得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年輕人睇到香港一國兩制嗰種赤化同埋變質 玩完了嘛， 是玩完了、 嗯、 所以他为什么觉得是要光复香港呢？他究竟光复去哪里呢？我觉得他们未必知道的，其实是不 是这样？不是，有的，他们即是我们帮他诠释的，就是起码 defend， 就是捍卫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东 西。 是我们没有很大的期望去争取很多东西回来，但我起碼為我以前的香港擁有的法治。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 免於恐懼啊，都起碼有 個意思咧。我覺得就係咩咧？等於保衞家園、保衞香港。我覺得係。當然光復嗰個字咧，就有少少即係更加 action oriented 嘅。我覺得保衞就係好 defensive 嘅，其實 係。 但如果你問我喺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我覺得保衞家園、保衞香港咧，就會冇咁容易俾人入圍。 即係你要跟翻阿何君瑤噏嗰句啫，保衞元朗，保衞街。 會有咩問題啊？喂，大佬，而家香港俾黑幫入侵啊，大佬啊！我哋嘅社區俾防暴警察咁亂掟出雷彈，然後喺北角嗰啲黑幫公然真係毆打示威者，有咩問題啊？好啦，時代革命我哋點樣去理解咧？嗱，你頭先提到梁天琦嘅講法，其實係講緊 喐緊泛民。 你哋泛民呢一代嘅 O.C. Food， 你哋嘅年代已經過去啦，三十年和李飛一事無成，而家就係我哋嘅時代啦。 嗯， 即係我覺得係一種豪情壯語嚟嘅。 係， 但係今時今日擺翻呢個 context 裏邊嘅時代革命，我哋就要 define 清楚我哋革乜嘢命先。所以我話點解一定要定位就係主權無涉，唔可以黐上港獨標籤，就係咁嘅原因。你唔好自己黐上去，人哋黐你，你都要反，即係反駁啊！ 我一路都講嘅，喂，你係咪真心想咁搞先？ 喂，大佬， 你就唔好側下側下喎。如果你係堅搞又， 我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你叫林鄭撤回都搞唔掂，你何況講獨立？其他你唔好同我講先，你搞掂林鄭撤回同埋獨立調查先。其他你又唔好講住 最低消費嘛。我同你講， 喂，大佬，我哋用盡九牛二虎之力，犧牲咗咁多人嘅頭，同埋咁多人被捕，十年暴動罪，連嗰兩點都搞唔掂，你同我講話而家要搞港獨呢、這個係我相信。是充分頭腦的人才會這樣做， 左傾無盡。我用回共產黨的說法，就是喂，你手頭那些都未搞 定，即是黃明路線啊， 喂，手頭那些都未搞得定，跟住你就撞加碼。 黃明路線是什麼？就是共產國際指揮的，當時就是提倡什麼城市暴動， 城市暴動就不搞農村。 毛澤東就調回轉，毛澤東是和李飛啊， 農村包圍城市嘛。 第一農村包圍城市，第二咩啊？要同國民黨組成呢個聯合陣線。你諗喺王明嘅角度嚟講，毛澤東 啲背叛嚟嘅， 都係切割同埋背叛啦，係咪？ 所以嗰陣時候老共嗰時候咪有右傾機會主義嘛，同埋左傾 無進主義係啦， 係咪？喂，我哋唔係咁左傾無進嘛。喂，老實講，學你頭先個論點已經好清楚。喂，而家手頭嗰啲嘢都未搞得掂。其實我覺得有時咧，係將嗰個視線係轉移咗。嗱，原本我哋嘅初心一路都係講緊，就話五大訴求。而家我發覺咧，你咁搞法咧，嗰五大訴求係越嚟越難達。 唔係，所以嗱，我問你問我，我覺得 越嚟越難達到嘅。 阿土，而家係關鍵時刻嚟嘅，係要擺翻正個運動嘅位 置。 呢個係策略嘅討論，我再講一次。唔係切唔切割，唔好上綱上線，呢個係純粹策略嘅運動嘅策略嘅討論，就係話要勝利，要點樣做？ 我哋都冇資格切割啦，老實講。 即係話，如果呢個聯合陣線啊，由6月9號開始嘅聯合陣線運動，係到今日我哋都成功嘅，其實仍然穩住個民意有八成嘅支持，係咪？三罷之後唔知點啦，可能 唔係切割應該係咁講。所謂切割嘅定義就係咧，我連原則上我都反對你。Okay? 所以不存在呢樣嘢。 我即係討論緊或者我哋探討緊啦，我哋都冇定論嘅。如果我哋真係開會即係辯論嘅時候，可能你阿軍師你十條橋七條都 ban 你㗎啦，大佬。 喂，我都話呢、這個甚至未去到路線嘅分歧添啊！呢個係策略上嘅分歧啫。 策略上分歧。 係啊，都唔係話邊條路線佔主導啊。係。呢、這個唔係路線分歧添啊，係策略。 我答過好多次人㗎，啲人成日有啲人又扣我港獨，有啲人話我反港獨，我話唉得嘅時候水到渠成。有乜所謂啊？ 其實係等於當年華叔答乜嘢叫做呢個公民抗命，佢就話公民抗命唔係法治問題，係群眾路線嘅問題啊嘛。 誒、有 point 喎、啊，你記得啊司徒華語錄呢一句説話？ 係啊，而家今時今日，你問我勇武定和理非，最終都係群眾路線嘅問題，唔係我劉世良同陶君衡嘅問題。 仲有霸唔霸得功成功咧，都係一個群眾路線嘅問題啦。 就係、是、你醖釀夠唔夠？口號是不是正確？目標是不是正確？6月12號成功 ,7 月1號成功，為什麼？是因為群眾路線對林鄭政府的厭惡，所以12號衝立法會警察暴力，結果民意大反彈，令到林鄭一鋪輸清。7月21號想翻本，又再輸清。 所以有時呢， 這個全部都是由群眾路線去檢定的，我成日覺得 有時 究竟對個運動的 有害定 有利冇害，或者有幫助定冇幫助。 兩個禮拜前我都實不相瞞，我就真係見過即係啲以前識嘅喺美國領事館嘅 friend， 不過佢而家做緊經濟嘅，你唔關 political 嗰啲事嘅，佢就即係吹下水，佢都佢提我幾樣嘢，我聽完之後咧就係即係不以為然，甚至乎嗤之以鼻，就係話佢第一，佢話你有冇發覺你哋嘅群眾其實上街係越嚟越少嘅，我有，咁佢問我點解，我好簡單啫，我都冇即時嘅需要。咁佢第二樣嘢提我就係咩咧？佢話咧，以前你哋嘅中產或者係香港嘅主流社會咧，係對於呢啲咁嘅暴力行為咧，個容忍程度係好低嘅。 嗱，呢個就係點解林 而家咧？佢話你突然之間，佢覺得奇怪，佢係想問我個問題嘅啫，但係個問題裏邊咧。就係、是、咁，已經係佢嘅 statement 嚟㗎啦嘛。即係正如我哋走去質林鄭記者會嘅時候，其實佢問你嘅問題意有所指㗎嘛。我就喺度諗，咦？點解你會問呢個問題咧？佢話你哋個 tolerance 嘅程度係越嚟越高。 個原因唔係因為嗰啲人個心態突然間改變， 因為林鄭太賤。 個原因係因為林鄭嘅政府太過賤格，同埋喺六九之前，林鄭嘅民望已經低過梁振英。 冇錯。 嗱，呢個大家可能忘記咗，真係因為林鄭不斷犯政治錯誤，喺四月、五月、六月，自從得到習近平嘅加持，話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之後，先得罪容海恩，再搞三隧分流，又搞到建制派灰頭土臉，然後同佢割席，佢係連犯三次錯誤嘅，仲有反送中修訂裏面自己閉門造車。擺咗建制上台。 嗱，我就從群眾運動嗰度答佢嘅。我話因為點解咧？我哋喺6月9號同埋6月16號咧，我哋係有好多群眾責底，同埋因為佢係冇實質嘅讓步啊嘛。咁所以 that's why 咁我哋喂 少少勇武，例如衝向立法會啊，即係嗰啲，喂，我哋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 範圍啊，得到寬容同埋體諒， 同埋嗰個係結果嚟嘅，因為立法會嗰句口號已經講俾你聽好清楚嘛，你話俾我聽和平抗爭係冇用噶嘛，你係揀我哋啲僆仔僆妹走上前線同你即係打一鑊，所以有時我都喺度諗，喂。佢有啲 point 咧，嗱你未必同意曬啊，我都未必同意曬，或者兩個禮拜之前我更加未必認同啦。喂，其實佢預測到嘅喎。喂，第一，你有冇發覺你自己嘅群眾係即係真係肯走出嚟嘅，其實係已經減咗好多嘅。OK， 即係話好多人其實咧都已經覺得冇一個好即時嘅需要咧，我係日日都要上街咁。我呢個我認同啦。第二，佢就話俾你聽，亦都好清楚嘅信息就係、是，喂你小心喎，會過火嘅喎。嗱，雖然喺佢哋美國人嘅角度咧，好清楚嘅，呢啲唔係叫 riot， 因為點解咧？所謂 riot 咧喺美國人的角度咧， 搶掠啊， 就係入去爆玻璃，跟住一步步電視嚇、雪櫃咁抬翻 燒車 屋企噶嘛，或者燒車胎、 燒警車， 好似有一次係成個 building 都燒埋，咁佢咪覺得嗰啲係 riot 搶掠啊？最主要 即係喺佢哋嘅角度嗰啲，唉，你濕碎碎啦，佢話佢都覺得奇怪，點會咩定性係即係呢個 riot 嘅？我話喂，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在法律上 你不要看美國，你看法國黃背心巴黎那鑊香榭麗舍大道那鑊，你都知道香港那些真是小兒科， 是濕碎了，我們到今天為止還很濕碎， 主要就是因為會群眾會破壞周邊的環境，還有會出現搶掠嘛，還有威脅其他市民的生活人身安全，那些是沒有參與示威的人的人身安全，香港是沒有的，香港調翻轉係防暴警察威脅其他冇參與市民嘅人身安全嘅。 喂，所以點解咧？我哋香港喺例如7/1期間啦，喺呢兩個月可以咁講咧，我哋係變成咧係新嘅，本來係非暴力抗爭嘅典範嚟嘅。我唔記得你有冇留意咧，有一個外國傳媒咧係將10張相咧係嚟一個總結嘅嘛。 嗯， 就話我哋香港人究竟點樣搞抗爭啊？哇！我睇完之後咧，我都覺得喂好 shocking， 我諗對全世界都好 shock 嘅。就係點咧？啲僆仔聽日 final 一路遊緊遊行嗰陣時候攞住本書喺度讀，甚至乎咧喺嗰啲垃圾桶嗰度咧係咁排嗰啲環保樽， 嗯， 係嘛？我哋原來滅呢、這個催淚彈咧就咁攞水嘅。喂，其實呢啲方法咧係變成一個即係全世界咧喺非暴力抗爭裏邊一個範式嘅轉移啊嘛，或者係更加多具體嘅內容啊嘛。 但我覺得如果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靠呢啲小節啊，細節去爭取輿論、國際輿論或者香港嘅主流民意支持咧， 唔夠啊， 過咗啊 ，OK， 嗰個 mileage 已經攞咗啦，袋咗啦 ，OK， 好啦，即係話 贏完嘅啦，已經係 攞㗎啦，贏咗添啦，已經係，袋咗落袋啦，而家就係爭在要射波嗰下，入龍門嗰下嘛， 嗯， 咁究竟而家個運動裏面我哋點樣鞏固我哋嘅民意支持？呢個係首要任務， 嗯， 其實三霸係成功嘅。但是因為 shift 咗去呢個不合作同埋呢個嘅警民衝突，所以三霸裏面其實有 10% 嘅人參與嘅，其實喂呢個係日後三霸運動嘅基礎嚟嘅，所以我覺得係要擺返正個位。第二擺返正個位係咩呢？我覺得要重新 define 乜嘢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特別係時代革命，我相信要大家集思廣益去列出我哋要革新香港啲乜嘢。 嗯， 當然有人會連到港獨，但係 我哋嘅具體宣言係乜嘢？ 喺個運動裏面，我哋而家具體嘅所謂時代革命嘅宣言，如果你話好多年輕嘅抗爭者係鍾意呢句口號，可以動員到佢哋嘅民心，或者有一個嘅表達到佢哋訴求，你就 beef up 佢。究竟呢個時代革命係包含啲乜嘢？你問我 膽係點樣？ 係咪要令到立法會全面直選，令到民意得到伸張？去改變過去立法會作為一個橡皮圖章的功能。第二，行政機構特別是紀律部隊怎樣去監管，是不是要進一步將監警會的權力加大，同埋怎樣民主化呢個監警會，這些就是時代革命，亦都是對應到今時今日在前線群眾關心的問題的，是不是律政署怎樣改革，這些全部都是一國兩制裏面沒有講到西環治港的，是不是這個問題怎樣去處理？ 基本法22條的問題呢？ 是啊，高度自治。 為什麼這麼多老共的部門現在大佬好像直接管香港？ 直接管治香港，是啦、啊。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裏面呢，就真的可以呢集思廣益。我們休息一陣先回來再講跟著可以做些什麼。 哎呀，好好好。